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广渠路西向东方向，石门东路到石门村路，西大望路到九龙山路，黄木场路到东三环中路辅路，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锁定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今天首发上线，也是从今天开始全中国强力首播，这首来自韩磊的新歌《样子》。 全中国强力首播。 我放下捧着疲惫的双手，仰面天空，依旧，这生活有条带刺的河流，牙痛几杯，刺穿孤独时眼角涌流，我还是认真不屈的行走，沉重肩头也有是梦，行色匆匆的城市，阑珊霓虹，繁忙又脆弱，起起落落再窘迫也太折腾，白发的矜持随时光展翅，以为怀中的样子也翱翔远方，视线中消失，我生命顽强的尽头，干杯往事杂陈入喉，遗忘的回顾也别念旧，没人说也成一个内疚，认错的孩子时光流逝。 视线中消失。 的新歌温暖又磅礴的样子，由栾杰作词，谭旋作曲，这也是电视剧《西京故事》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一位乡村民办教师为了孩子的学业进程打拼的故事。可怜天下父母心，这首歌也是唱出了父母含辛茹苦的样子。好在这样一首首播歌之后，第一个小时带来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共同回顾过往年份当中在本周这个时间节点当中发表的唱片。曾经想要做唱跳歌手，却一不小心成为了实力唱将的阿令，在八年前2010年推出了专辑《寂寞不痛》，一首又一首情歌唱着一个又一个悲喜交加的故事。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像抽离，却越更清晰，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 12月25号，行走的 CD 林俊杰做了一件感受真实、忘记音质的音乐企划，用人头录音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专辑《和自己对话》，也让所有人听到，如同戴上耳机，感受和他同一个空间的身临其境的感受。为了照顾专辑的听觉感受，也加入到了几首影视单曲，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电影《破风》的主题曲《你有没有过》。在同一天，同样是在3年前的12月25号，同样是一张让人耳目一新的专辑，这就是小霞的同名专辑《小霞》。 这一次没有高歌猛进，有的只是如涓涓细流般的听觉感受。邀请到了爵士音乐家秦四峰担任制作人，带来简约不简单的舒适听觉。我们就来感受这样一首蛮荒的幽默，黄绮珊。 难听的婚礼进行曲，当他想其实我却很冷静，也许是我太过于留意你身后某个眼神的含义，为什么他今天会出现，寂寞的微笑隐藏起眼，我需要解释或是理由，天快像一场大雨让他走，请别再用什么身体语言寒暄，我不懂如何停止这荒蛮的幽默，没有哪个人会永远单纯，亲爱的如果已不再亲爱，切莫错过在我抒情前离开，上天会取笑可怜的人吗， 也许会， 我好像时间倒退别停止， 那绝对不会， 要如何停止内心愤怒不已，却又一走还留而无奈的接受，哦哦哦，房间里卡飞向梦中，几个人生活连续要去动，或许我习惯凄美的角色，慢慢去学会慌忙的幽默。生活连续要主动，或许我习惯凄美的角色，慢慢去学会慌忙的幽默，慢慢去学会慌忙的幽默，慢慢去学会慌忙的生活。 在开始之前，句点。 存活在我里面，不散不见。你是我世界起点，我是你荆棘冠冕，把爱与亏欠揉成一圈，来不及告别，来不及再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如果有多看你一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可是不算看。 这是莫文蔚在今年的《我们在中场相遇》的上一张专辑，四年前，2014年12月26号发表的《不散不见》，这首歌曲就是这样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10年前，2008年12月26号，王力宏推出了专辑《心跳》。相比较之前更早几年尝试到的中西合璧的嘻哈风，这张专辑的曲风更为多元化，有 R&B 风格的《心跳》，摇滚风的《怎么了》，当然还有这样一首入选中歌榜年度金曲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王力宏也凭借这样一张专辑获得了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大奖。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珍珠一片蓝天。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 26年倾力推广优秀原创音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晚7点到9点，佳作不断，精彩纷呈。中国歌曲排行榜2019年继续攀登，扶持中国本土流行音乐崛起，见证华语原创歌曲绽放。 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也是永恒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首播，凌晨2点重播。时光的经典，永恒的魅力。 我们一起学马甲， 我跨上沙漠之路。 甭管听歌还是唱歌，我都会为你认真选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9年工作日下午的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记得和我一起哦。哎，你说我是能把你唱到入坑还是唱到沦陷？ 北京首创奥莱12月31日跨年狂欢，上漫天飞雪，看震撼灯光秀，买1000送1000，5折基础上再7折，还送1000元购物卡。跨年夜，北京首创奥莱，期待与你邂逅浪漫。 用精力为下一个辉煌标记，奥迪 Q7 2019款尊耀登场，全系标配虚拟座舱，以科技打造更流畅的操控体验。3.0T 款标配第三排座椅，宽敞的空间拥有更多可能。 S-Line 车型标配负离子发生器，让车内更加清新，更有置换支持及1年期保险支持。一汽奥迪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皮草盛宴，超地狂欢！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一折，全部一折。诚信老店，品质保障，卖皮草别乱跑。西单商场北5楼更可靠。 赫赫京都千百年，钟灵毓秀翠龙渊，千年文明古都北京，传承悠久民俗文化。北京电台听见经典，携手潘家园，与您一起共同见证老北京新文化。潘家园感恩有您26周年答谢会将于本月22至31日隆重开启，逛线上线下潘家园，享9.9元限时购，满减赠送抽奖大酬宾，详询请登录潘家园网。 老公，给爸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你看 哟，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对，爸属猪的，当然得送猪年生肖酒。 厉害啊，瓶顶的小金猪金光闪闪，真漂亮。 还有更厉害的呢，还送了一提拉菲集团红酒礼盒呢，咱妈的礼物也有了。 这么漂亮的酒哪儿买的？ 打4008909899订的。 4008909899订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成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成天门酒。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如果时间倒流， 你愿意回到地球的哪个时代？ 绚丽的恐龙时代，壮阔的冰河时代，还是那些你想去却从未领略过的地方？沉浸式的体验，迷人的星球历史，于叔带你跨越时间回到现场。我是郭鹏，于叔讲义理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南下冷空气影响，后半夜北风逐渐增大到3-4级，明天白天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7级。市气象台16点1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低迷，风寒效应显著，外出请注意防风保暖。风干物燥，大家还应该加强防火意识，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火灾隐患。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北京世园会主题纪录片《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在近日杀青了。该片参与创作近200人，拍摄足迹遍布国内各地以及境外7个国家。为了找寻记录世界各地的独特植物，摄制组深入高原、雪山、沙漠、雨林等特殊环境，素材总时长达1200小时。这部大规模系统性拍摄的植物类大型纪录片，全景展现了中国植物迁徙并改变世界的历程。目前此片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即将于2019年4月北京世园会开园之际同步在电视及网络平台播出。继续来看古装仙侠剧《陈情令》于4月16号在横店开机，并于8月23号正式杀青。目前该剧正在紧锣密鼓的后期阶段，也即将登陆腾讯视频全网独播。演员肖战、王一博、孟子义、宣璐等主演，以及李若彤特别出演。而曹俊祥在剧中饰演80欧阳氏的欧阳子珍，是少年组成员之一。最后再来看悬疑电影《夜魔奇案》正在院线热映。前晚影片导演邵大卫携片中一众主创亮相广州与观众见面。这部影片曾获北美四大影展最佳影片奖，被称为年度悬疑佳作。影片故事环环相扣，过程中紧紧抓住观众的好奇心，并把悬念保持到最后一刻。主创透露，目前正计划为夜魔人拍摄独立外传电影，希望能把这个角色打造成电影 IP。 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一周音乐大事记。你好，我是董化。首先带来一年前的这张专辑，2017年12月27号发表，徐佳莹的《心理学》。这张专辑呢，不仅有一些深入探讨感情生活的歌曲，也有一些让大家对拉拉徐佳莹音乐印象耳目一新的复古舞曲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样一首《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心不痛，好吗？听身上前所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饱嗝，预告今晚闷骚已久的筋骨要解开，现在不痛不要干嘛？干嘛？微微的怪他都可以。现 钱爱一根头发，不如消耗热量。 唱作俱佳的拉拉徐佳莹唱的部分不仅有深入人心的情歌，也可以让你不自觉地跟着这样一首歌的律动跳起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就收录在2017年12月27号发表的心理学专辑当中。当然这样一张专辑当中也有一些深邃的深沉的歌曲同样值得去聆听，像《言不由衷》、《儿歌》、《心理学》、《是救星》等等。比徐佳莹的心理学早上10年时间，2007年12月28号，方大同《未来》专辑发表，这是他第一张在内地正式发表的专辑，也为他赢得了在中歌榜的第一个奖项。这首歌让方大同获得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作曲奖，也同时入选中歌榜年度金曲。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Love Song》。 我写了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种歌，真不是那种 只剩下那钢琴的歌， 也不是那种 不能只是朋友的歌， 这不是那种 两个人的 故事写在一本小说，那小说里有谁会在花田里犯了错， 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一个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许会上班，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你就像那夏天的凉风，吹过我的面孔，心像飞，在我心底，你就是我第一眼想说爱你。我写了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种歌， 这不是那种 童话里会遇见的歌， 也不是那种 真真切切爱我的歌， 这不是那种 两个人的故事写在一本小说，那小说里有谁陪他看流星在降落， 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一个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许会上榜，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一首你就像那夏天的凉风，吹过我的面孔，心想飞，在我心底，你就是我第一眼想说爱你。如果你是一幅画，你会是最珍贵的一幅画，如果那画家是梵高的话，有何贵人前来有鲜花，哥哥向你求嫁，梵高他说你们都该回 讲。 又或是你是没问题，就是最动情，所有的人都会跟着你起唱。就算在夜晚，你的心太亮，让我忘了月亮代表我的。会想吧，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 吹过我的心上飞，我心底你就是我的。 转眼就这些年，无邪的岁月还刻在眉间，温柔却坚决，懂得的无言，你让我知道爱不必论条件。更远地平线，在未知那边，我必须告别，才能再发现。你这边几点，我的月未圆，你脚下影子是我的思念。我在这再勇敢新世界，要一往无前，那是你眼泪里的温热，我不能胆怯。我在这，我就在你身边，其实并没有走远，轻抚你的脸，微风就是我指尖。心地平线，在未知那边，不能太安全，才有发现。你这边几点，我的月未圆，信守这个心愿，约定再见。在这再勇敢新世界，要一往无前，那是你眼泪里的温热，我不能胆怯。我在这，我就在你身边，其实并没有走远，轻抚你的脸，微风就是我指尖。珍惜当下，在那也能开花，不必害怕命运的分岔。无论我们在哪，心意也能感应吧，寂寞也是好的，让人我在这再勇敢新世界，呼喊你一遍，那是你眼泪里的温热，我不能胆怯。我在这，我就在你身边，其实并没有走远，轻抚你的脸，微风就是我指尖。闭上你双眼，让我亲吻你的脸。 2013年12月28号，张杰发表专辑《爱不解释》。之前，张杰到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进修，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四川老乡。张杰邀请他为自己写歌，当中就有刚刚这样一首《我在这儿》。而在最近几年，张杰这样一位偶遇的音乐人也有不断有作品推出，人气越来越高，大家也对他越来越熟悉，他就是宋炳洋。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样一张专辑，发表在2012年12月28号，出道12年的周杰伦推出了个人第12张专辑《十二星座》。当中占一首中国风主打，在2012年中歌榜台北群星演唱会上 live 首唱，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红尘客栈》。 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江湖里厮杀，无非是命根里放不下，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我只求与你共华发。剑出鞘永远了谁笑， 己，有天时间给予一切畏惧，只问路程，只听朝意，谁笑的言辞留下痕迹，谁去心愁解开心愁，谁喝过为难爱人，有谁一直在等待相遇，我心急， 2015年12月29号，苏运莹推出了一张专辑《明明》。刚刚这首歌来自于这张专辑，叫做《光良里只是会意》。尽管这首歌不是写给光良的，但是光良是苏运莹喜欢的歌手。当时去台湾宣传的时候，光良真的就为他站台，还一起合唱了《童话》。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张也是这位歌手的第一张专辑，一提到他就会想到这样一首歌名。我们听到的是2002年12月30号发表，萧煌奇，你是我的眼。 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不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就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先看？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韩磊的样子，这首歌也从今天开始全中国强力首播。这首样子也是电视剧《西京故事》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一位乡村民办教师为了孩子的学业来到城市当中打拼实现梦想的故事。歌词当中有这样一句话，父母的样子被时光擦拭，还未记清开始已成摇晃的影子。这首歌聚焦了父母含辛茹苦的一面，韩磊也将大气温暖的旋律演绎的是磅礴感人。好，在听完了这样一首首播歌韩磊的样子，接下来这个小时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十首新歌。虽然有的一部分呢之前在我们首播环节当中听到，不过还是这一次也是第一次打榜正式亮相了。首先这样一首新歌一号，很少听到他会这样深沉的深情的唱 R&B 风格的情歌，这也是他主演电视剧《抓紧时间爱》的片尾曲，小沈阳演唱的《爱》。 剩下的时间已不多，忘所有烦忧，牵着我的手全世界走走，别原地停留。甜蜜的运气够不够，给我你右手，穿过无名指，从此在我身后。Love, why do me show？ 茉莉的爱，美丽绽开，所有芬芳挥散出来。走过青春年代，享受自由色彩，抛开一切阻碍，勇敢的爱，美丽散开。简简单单的爱，让我们一起创造所有的精彩。剩下的时间已不多，忘所有烦忧，牵着我的手全世界走走，别原地停留。甜蜜的运气够不够，给我你右手，穿过无名指，从此在我身后。 Love, why do me show？ 茉莉的爱，美丽绽开，享受自由色彩，抛开一切阻碍，勇敢的爱，美丽散开，所有能量释放出来，不要害怕失败，简简单单的爱，让我们一起精彩。 出第十张同名专辑之后，加盟到太阳娱乐。2015年推出专辑《爱上自己》，又三年过去，温岚在今年正式加盟新公司，而这样一首《标注爱》也是加入成立千代之后的第一首单曲了。这首歌由温岚作词作曲，以温小兰的名义，本周中歌榜二号推荐。在冬天最珍惜的就是冬日暖阳，而最美的则是落日夕阳的日子了。国 VC 乐队一首在中歌榜亮相的歌曲还是去年年底的《妈妈我要回来了》，几乎整整一年之后带来这样一首全新单曲，本周三号推荐新歌《日落》。 晨，你在身旁，我们被世界也抛弃了。你骗我说眼泪是因为夕阳太美了，久违的花香在路上，离开的姑娘叫远方，阳光下金色的是人们烧毁的梦。 想去抱，我替你的肚肚好叫，于是我就想替我找解药，找不到帮助的不了，逃回单人床，哦哦哦哦哦，反反复复总不能学够，从今往后什么都不想，一见清楚是非成败选 是本周四号推荐新歌孙子涵的全新单曲《胡闹》。18岁的时候还在上学的孙子涵入行成为歌手，也因为那些看似胡闹的勇敢前行，才成就了他今天的成绩。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本周新歌五号，来自张简君为珍藏的旋律，诗人成在录音最后一刻交出的歌词，这是来自于王心凌所演唱的《大眠》，来自于他的全新专辑 Cindy Loves to Sing 爱心灵，一首非常戳心的歌，你准备好了吗？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子，每天都哄我上当一次，清醒一介意用爱来醉生梦死，原来被催眠真有意思，忘了与做个今夜人质，没空再去对谁解释，是我自己把自己挟持，无关他的是，都快忘了曾压裂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只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

剧中有很多好听的唱段，音乐设计赵一丁在古典乐器上加入了爵士乐、摇滚元素，并为剧中每一只动物都配了音乐和乐器。兔子是单簧管，梨雀是短笛，松鸦是次中音萨克斯，猫头鹰是圆号。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小沈阳《爱》， 茉莉的爱，美丽展开。 新歌二号温岚《标注爱》。新歌三号果味 VC 日落。 我们追着日落，追着日落，哪怕路上只有你我。 新歌四号孙子涵胡闹。 反反复复，总不能学够，从今往后什么都不想。 新歌五号王心凌大眠。 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 新歌六号 Karen Chichi 傻眼了。新歌七号任嘉伦 Dreamers Never Sleep。 为了家人跌倒不再怕。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我们的本周新歌推荐。你好，我是耿化。想要你喜欢的新歌上榜，也希望大家可以点赞投票。首先出场的这位女生林凯伦，之前可能通过一些其他途径了解她，比方说田馥甄日常专辑当中的《无用》是她创作的，再比如说2016年参加过中国新歌声。那现在她是以 Karen Cici 的名字再度出发，展现出了一个和之前不一样的自己。我们就来听本周新歌六号傻眼了。 Stop calling my phone. Pretend like you care. Makes me seem unfair. I got this, I got this. Just go call them girls. They sleep on my bed. I pay for the reno. How many times do I really have to let you know? You mess up once, so I know I gotta let you go. 不要再拿胡闹快点给我放轻松。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How many times do I really have to let you know?So I know I gotta let you go. 不要继续胡闹，我的睡眠不太够。 have to let you know. You mess up once, so I know I gotta let you go. 不要再闹，胡闹，快点给我放轻松。Yeah, yeah, yeah, yeah. How many times do I really have to let you know? You mess up once, so I know I gotta let you go. 不要继续胡闹，我的睡眠不太够。Yeah, yeah, yeah, yeah. 大家好，我是任嘉伦，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我的新歌 Dreamers Never Sleep， 这是我的首支个人单曲，歌曲以我自己的经历进行了构思和创作，曲风融合了 Urban Trap Dance Pop Hip Hop 和电子等众多的元素，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我走得还不错，享受着掌声平常背后的奚落，装作听错他们空中那些所谓的过期货，为了家人跌倒不再爬起，你也根本不值一提，想回忆拥有你留而上的决心，只是忘得和流星有何惧，我用最倔强的方式唬我自己，我用最自在的方式唱歌演戏，如果有一天我将失去我自己，那也只是我的身体 Dreamers never sleep说人红是非多，问我怕不怕，我说我从来没想过，我有下巴大，我随时都在准备，屏蔽了那些废，看天空越来越黑，超人在飞，嘿，为你我做黑夜中最亮的星星，飞过你头顶一片光明，灼烧了空气一点光阴，用一身光阴换爱与和平，为了家人跌倒不再爬起，你也根本不值一提，想回忆拥有你留而上的决心，只是我能和流星有何惧，我用最倔强的方式唬我自己，我用最自在的方式唱歌演戏，如果有一天我将失去我自己，那也只是我的身体 Dreamers never sleep 任嘉伦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已经过去了9年时间，从名师高徒快乐男生之后又做演员，主演《通天》《狄仁杰》《青云志》等电视剧。那这一次重回到歌手身份，就像刚才他自己的 OS 介绍说的那样，这首歌融合了多种曲风，而且是根据任嘉伦个人经历量身打造，这样一首 Dreamers Never Sleep 本周新歌七号推荐。今年两档大热网综让男团女团取得了高人气高流量的态势，不仅有火箭少女101，或者说还有走养成系路线不断推新的 AKB48 Team SH， 还有一支全新的女团推出并带来他们的成团单曲，我们就来听本周新歌八号东方少女的同名单曲。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嘉伦，您接下来收听到 那次相约在咖啡馆，你竟然说了千遍道歉，不知道又把我伤千遍，忘了我一直与你有同感。回到没有你的空旷房间，雨点冰凉飘到我脸，缘分流转谁能有预见，总有人脚步太缓慢，只愿在未来的时间痛苦别留恋。最怕你坐立不安，其实我有同感，感觉从来就是善变，从来都是不听劝，伤是受了点难安，我也难安，最怕你难舍难断，其实我有同感，谁能阻挡醒来是阴晴不定的天。终点习惯与你同悲同喜同感，得意忘形忽略角色转换，想你求婚的圆满，都会找到自己的伴，时间或长或短。最怕你坐立不安，其实我有同感，感觉从来就是善变，从来都是不听劝，伤是受了点，其实我有同感，感觉从来就是善变，从来都是不听劝，伤是受了点，没亏欠，爱你情是难安，我一个人偏要到终点。 一首情歌的高级感是能够唱出同感，比方说李荣浩《年少有为》，张惠妹《连名带姓》，那种字字戳心的感觉，既痛又痛快。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歌九号，来自简弘亦，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同感》。听完了新歌九号，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支乐队成立于2013年，由吉他手吴佩岭和主唱王心怡组成的房东的猫，从初创的学生身份到如今已经是有5年时间了，仍然保持着清新淡雅的民谣风。本周的新歌十号是来自房东的猫这样一首单曲《蝴蝶之下》，这首歌是由音乐人戴月东创作，电视剧《江夜》的插曲。 像一只蝴蝶贪恋着夏天，追着岁月还要飞多远，莫非流着泪的脸你永远都看不见，那一夜梦里面下着雪，无尽的黑夜长满了思念，拥抱着昨天也可以入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 第30位，林玉群《如果重来》。 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 第29位，王菊《Work for Me》。第28位，林隆璇《也很好》。 你不要我的关心也很好。 第27位，江美琪《家珍》。 后来的我们才懂得把失去当成一种过程。 第26位，9% 创新者。第25位，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第24位，腾格尔《凡人英雄歌》。 人难道命不难逃，